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耐心等到晚上，太子果然回来了。这次的事像是颇重要的，一边走还一边说话。 五湖只来了四个，白洁人只怕在酝酿战事，要等嫣然回来才知道了。 严君玉本来是半懂不懂的，等听到白洁两个字恍然大悟。他整天玩打仗游戏，把胡族都用了个遍，其中羯族就是南北朝时的五湖之一。白洁据说是羯族的分支，也很骁勇善战，善于打造铁器。严君玉是很想插话的，但看他们说的颇认真，是在聊正事儿，只能等着。他从小父亲就在戍边，偶尔回来一两次跟人谈话，他也是这样在旁边乖乖等着，听了不少东西放进自己的打仗游戏里。太子他们进来后说了一会儿就不说了，严君玉听得百爪挠心，见他们坐下喝茶，连忙琢磨怎么开口。他当小孩当了这么多年，早有了心得，知道随便插话或者问得太急切，大人都不愿意跟你聊正事儿，只会扔下一句小孩子懂什么。只有问得恰到好处，要看似无心，又要勾起他们谈话的欲望，这样他们才会说出一点不适合小孩子听的话出来。他这个年纪又是深宅大院的王侯子弟，竟然已经知道了边关打仗尸横遍野的情形，知道被砍下的手还能握着刀，跟他的机灵少不了关系。至于他的父亲，因为跟才几岁的儿子讲这个，差点被严老夫人用拐杖打，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严君玉正琢磨怎么开口呢，那边敖纪先找他了。 又去哪儿野了？我们出门都找不到你。 严君玉暗自惋惜没有跟着他们出门，不然就不用现在套话了。虽然从慎文那儿知道了是哪个云字，但还是觉得有点亏。 我去找慎文了，跟他请教书上的问题。 你别浪费人家时间，先把四书背了，慎文的文章都赶上荣浩了。 敖纪这边在打击严君玉，那边荣浩不乐意了。 是啊，你还不如练练武功，两三天就能赶上敖纪了。 荣浩这人别的事儿上都笑眯眯，唯独在学问上经不起别人看清。那边敖纪在武功上也是一样，两人顿时斗起嘴来，互相称呼武夫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严君玉看他们斗起来了，知道套话无望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，干脆走到书桌前替太子磨起墨来。太子正写着什么，见他这样笑了。 还没找到那个字？ 哼，找到了。 我不信。 真的，我已经知道了。 知道什么？ 严君玉看了一眼还在争吵的敖纪和荣浩，悄悄凑到太子耳边。 你的名字是棵古树，对不对？ 严君玉并不知道这动作亲昵的过了分，连萧景琰自己都惊讶了一下。不过他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，反而笑着回了严君玉一句： 那你的名字是颗石头吗？ 胡说，明明是玉。 严君玉。 严君玉还要争辩，只听见身后的敖纪冷冷叫了他一声。他虽然在云岚面前夸过海口，但其实还是怕敖纪的，即便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，还是顿时就收敛了。萧景琰看他乖巧的可怜，伸出手来摸了摸他的头。敖纪只能约束严君玉，对他也不敢如何，面沉如水，干脆站起来一转身出去了。众人都奇怪呢，他又提着一个箱子进来了。 严君玉，过来。 严君玉乖乖过去，以为敖纪又要讲道理，谁知道他打开箱子，里面竟然是山川河流和城池的沙盘。严君玉一看地形就认了出来，是他最喜欢的长平之战，旁边扣着一堆小碗，里面放着许多黑白棋子，还有他最想要的几个泥人，关羽、李靖、秦琼。 给我的吗？ 严君玉喜出望外。敖纪早就知道他会惊喜，但是被满心信赖的看着还是有点得意。 我说了，等你生日送你个好玩的东西。 可是我生日还没到啊。 啰嗦，要不要来一把？ 敖纪转移话题。 来来来。 严君玉顿时摩拳擦掌起来，别说嬷嬷，估计连太子也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其实他的那个打仗游戏，敖季跟他混熟后也玩过几次，但是这家伙实在有点厉害，敖大公子屡战屡败，觉得有失威严，也就不肯和他玩了，只偷偷去京城的工坊里定制了这个沙盘，准备等他生日送给他。严君玉只能和明禄玩，赢得没劲儿，所以来了东宫之后基本没玩过这个。现在看到这沙盘，顿时来了兴趣，撸起袖子就和敖季杀将起来，十分狂妄。 我让你五千精兵。 哼，小混蛋，你少得意。 两人玩得热闹，荣浩也被吸引了过来。他极聪明，笑了两句敖季不长进，一把年纪还和小孩玩泥巴之后，竟然看懂了。这一看就看了进去。大周以武立国，凌烟阁十八将全是有军功的，年轻人难免有点建功立业的想法。荣浩虽是书生，兵法也是倒背如流的，不由得也来了兴趣。眼看着敖季被严君玉连杀三盘，他看不下去了，笑敖季： 哼，敖老三，你不中用，快下去吧，小爷来给你报仇。 敖季冷笑一声，让开位置。荣浩围棋下得极好，难免轻敌，作弊上官时觉得尽在自己掌握，嫌敖季蠢，结果自己下场第一把就惨败，被敖季嘲笑不停。来了好胜心，又连下两把，仍然是大败而归，心中不由得收敛起了骄傲之心，抬起头来重新打量了一下严君玉。然而严君玉还是那个严君玉，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少年，一张漂亮面容，皮肤雪白，傻乎乎的，只是沉浸在这游戏里，眼睛亮得像星辰，几乎让人觉得他瞳仁里似乎有什么在燃烧着，这光彩将他整个人都渲染得无比夺目，如同一件珍宝被镀上了光芒。 怎么样，还玩不玩？ 严君玉见荣浩不动，笑着催道。他在打仗游戏上的天赋不仅在游戏中有用，还能看出对手的风格和潜力。荣浩虽然输得惨，但却比敖季潜力大多了。他心思贼得很，一心想把荣浩勾进来，以后就有人陪他玩了，所以下一把严君玉故意卖个破绽，让荣浩获得一点优势，以为自己有机会赢。荣浩人都坐端正了，步步为营，他一斟酌难免就慢，敖季急得催起来： 你到底走不走？不行就起开，让我来。 嚷什么呢，多大人了还围成一堆玩这个，吵成这样殿下还要看书呢。 云兰进来送茶被气笑了，萧景琰已经站了起来。 不妨事，我也看看是什么让你们这么痴迷。 他一站起来就走到了严君玉后面，在他身边坐了下来。睡榻并不宽阔，严君玉本就盘腿坐在里面，萧景琰一过来基本是贴身坐下。严君玉不由得抬起眼来看了他一眼，萧景琰眼中带笑，唇角微勾，严君玉不自觉心绪一乱，下一步竟然走错了，这就真给了荣浩机会。荣浩毕竟是绝顶聪明的人，又有时间慢慢思考，在脑中翻找兵书，一步步推进。严君玉又是守方，随着那些倒扣的小碗一个个揭开，被荣浩推到兵临城下。 怎么样，现在你还走不走那么快了？ 荣浩得意地逗他，也是严君玉之前太得意忘形，笑荣浩走得慢。严君玉却没理他的挑衅，只是坐直了，抿紧了唇，紧盯着沙盘。他一紧张就有咬唇的习惯，本来就唇红齿白，咬得更红，皮肤又白，被灯一照，如同雪地里的朱红玛瑙，整个人都有种少年剑走偏锋的清艳感，目光中带着杀气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。周围人都看沙盘，只有太子看着他。 你猜到我布局，藏兵就没意义了，咱们明着打。 严君玉索性把盖子全部掀开。荣浩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这个游戏步兵只能算是个开始而已。严君玉向荣浩展示了这个游戏的第二重玩法，或是通过兵力的调度骚扰偷袭，一支精兵长驱直入， 或是将看似散兵游勇的队伍忽然收拢，形成一张大网，截断后援，困住他的军队。整个大地图上，两人兵力相当，荣浩甚至还多一点，但是每一块小战场上，总是严军玉在以多打少，算下了战损，永远是荣浩吃亏。荣浩竭尽全力，也只能将队伍推到严军玉的城郭，连主城都无法碰到，就已经泥足深陷。严军玉毫不松懈，继续蚕食他的兵力。荣浩到底是不甘心，迟迟不肯投降，仍然苦苦支撑。 就拼掉他的精兵嘛，已经是死路了，不如为后来人做点事。 一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来，众人都一惊。严君玉抬起头来，看见一个穿着红色战袍的青年，看起来有点少年将军的模样，身上还穿着甲胄，腰间悬刀，手里还拿着个头盔，身形极高大，鹤视狼形，十分舒展，一看就和京中的青年不同，面容英俊，笑意盈盈的，目光很是野性。他笑嘻嘻朝太子道： 甲胄在身，不宜跪拜，殿下恕罪。 敖季跳起来，一拳雷在他胸口上。 你说你娘的场面话呢？你这马槽竟然没死在战场上。 你这狗奸都没死，我怎么舍得死呢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